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金戈铁马。 天阴了下来啊，现在能见度呢不像白天那么好了。18:01，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金戈铁马，我是孟群，祝您国庆假期愉快。 彩霞的红，没有人不爱你的。 一看这聊天室里啊，就知道大家还在等着呢，等着什么呢？等着晚间还在聊呢。因为早间呢，咱们的8点到9点直播一个小时节目，到了晚间呢是6点到7点一个小时直播节目，都在等着。这个听众啊，这个家里人就是这么支持，而且呢，这个广播就是这样的特点，就是到了这个时间就想跟大家聊聊天啊。而且呢，无论是在这个假期当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咱们到了时间就想跟大家一起聊。所以说今天呢，聊天话题还是应时应景，聊的就是十一第一天您怎么过的。这个时候呢，不知道您是在什么地方啊？不知道您是在城里啊，还是在这个郊外啊？第一天怎么过的？那么天气的话，对大家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白天呢，特别的天儿特别好啊，维持一天的晴朗，蓝天白云，秋高气爽，大家都出门了啊，到户外来放松了一下心情。到了夜间呢，晴朗就持续，但是据说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天气，因为现在在建国门地区的话呢，这个倒没有什么小雨出现，但是可能在郊外天气就不一样了。所以说提醒您，如果开车出行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提前做好防雨的准备，因为在假期之前呢，大家都在说，你看这十一假期，又是基本上7天吧，得有3天4天左右都是下雨，一定要出门的话做好防雨的准备。那么降雨呢，持续到明天，明天呢会有小雨天气，气温变化不太大，但是提醒您避免去山区去玩。刚才呢，咱们的健康生活指数也提醒您了，目前的山区的这个水土的饱和度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意外情况，提前要有所准备。那今天夜间呢是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呢有小雨出现，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到了明天白天呢，还是有小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呢22度。 你明亮的眼睛。 今天呢是咱们2021年的这个十一的假期第一天啊，到了明年的春节的时候呢，就要进行冬奥会了。那个时候呢，咱们大家就还要关注体育赛事的变化，还要关注一下冬奥会的来临啊。那个时候呢，咱们就没有什么假期啊，就是我们啊，就是咱们家里人，那个时候就没什么假期了，大家肯定会那么特别的忙碌。所以今年这个十一假期的话呢，在节目方面稍作调整。今儿早晨啊，寻机唱晓的时候，有朋友就说了，你们早间节目这个压缩一小时也不说一声，我都不知道了。到7点打开收音机一听，怎么没你们的主持的？有的朋友说了，早今儿前两天都说了，包括早上的雄鸡，包括晚上的金哥，都已经提醒大家了。十一期间啊，这个节目做了调整，早上的雄鸡唱晓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从8点到9点，晚上咱们这个金戈铁马节目的直播时间呢是从6点到7点，哎，就是从日常的2个小时呢压缩成了1个小时。就这7天啊，就这7天，这是临时调整，到了8号恢复正常。咱们互动方式没变，还是通过咱们的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微信公众号北京体育广播，和咱们的听听 FM 的方式啊，参与到互动环节当中，还在这里呢跟大家聊天。而且呢，今天的节目里边呢还是有很多的体育消息，包括呢热身赛，大家都说了打叙利亚队的比赛怎么样啊，跟您说一下，比分是1-1啊，具体赛况一会儿说。另外呢，中国女篮的半决赛呢迎战韩国队，上一次交手呢是40分大胜。那么热身赛的这个半决赛迎战韩国队情况怎么样呢？一会儿跟您聊一聊啊，聊一聊。另外呢，龚晓斌据说要离开山东男篮，这个所谓逍遥浪子啊，龚晓斌跟山东男篮是接手了这么多年，牵手了如此长的时间，但是呢，据说也要走了。这个龚鲁明呢，将会出任球队的总经理啊。龚鲁明，龚指导，那也是中国篮球界的应该说一位老人了。嗯，另外呢，据说这个刘传兴呢已经完成了办理签证手续，赴澳大利亚的具体时间呢目前没有敲定，因为呢在新的赛季当中 CBA 啊看不到刘传兴，看不到周琦，因为这俩人都去澳大利亚打球了。再有呢，就是在这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 凯恩替补登场，上演了帽子戏法。热刺欧协杯啊是5-1大胜。今儿早晨有的朋友还说了，你多说说欧协杯的消息，这不说了吗？这欧协杯热刺是5-1大胜，这对于球队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另外呢，网球方面关注一下费德勒，不想虐待自己的身体，正确的时间呢会挂牌退役啊。对于这已经是4张左右的这位网坛的老将来说啊，坚持应该说是一个高级的智慧啊。另外呢，网球方面，穆雷连输2盘不敌鲁德，这是来自圣迭戈站的消息，最终是无缘男单的8强。对穆雷来说，当年的这个英国的天才的少年，现在也已经是所谓廉颇老矣了。看了一下，咱们在聊天室里面，大家都在等着呢。晨晨啊，风中的旅行，皮斯堡钢人，天马行空，马到成功，家里人大家都在的。聊天室呢，就是这样的特点。听天 FM 聊天室，大家都可以看到对方在说什么。风中旅行就说了，龚小斌要走了，可能因为还是半年前的这个酒驾的事件吧。这，哎，今天早上陶强龙的事儿都跟大家念叨了，是吧？在疫情方面，这个因为他。这个违反了疫情的规定，所以说陶强龙呢被禁赛了这么长时间，1年多，现在重新复出了。这段时间啊，有很多的事情的话，它不是按照体育的规律，不是按照所谓的这个正常的规律啊，它是不正常的情况。但是不正常的其实也都变成了正常啊。我是曼联，还说不知道老孟唱什么呀？我跟您说吧，在直播间里边要唱的话呢，应该说，就是就我的这个特点来说啊。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比说的好听。您知道有个车叫迈巴赫吗？我就少了一赫。但是在直播节目里面，因为咱是传统老人，直播节目里边呢很少唱，确实很少唱。因为直播节目嘛，新闻节目怎么能唱呢？哎，但现在大家一听康乐的晚间金戈铁马节目里边一唱，这还真有意思。那就等着康乐来唱吧。这个家里人也说了，家堆儿听金戈铁马，这在11期间呢怎么过的，大家都有自己的安排。孙东林也说了，祝国庆快乐，就是4个字，我觉得已经非常暖心了。国庆快乐，到假期的时候大家都在，这事儿听着就特别的高兴，非常暖心呐。特别希望您继续支持和关注咱北京体育广播的节目啊！金戈铁马在国庆期间依然持续，晚间的6点到7点依然直播。我是孟群，每天会有不同的我们的同事会陪着您。下面咱们进入到咱们的新闻板块时段，继续来关注新闻消息。先来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吧，就是你好大主播啊，这是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26号呢进入到了复赛阶段，50位选手呢将会接受20位专业评委的全方位的考核，来角逐20个决赛晋级的名额。除了决赛入场券和全国20强证书之外，获胜的一方呢更有机会获得邀请来入驻听听 FM， 成为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认证的网络主播。真正实现自己的主播梦。9月26号到10月3号期间呢，您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或者听听 FM 微信公众号进入到大赛的页面，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来持续投票助力。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20强将会花落谁家，咱们一起来期待。另外呢，就是在11期间呢，咱们会有自己的一些特殊的安排，就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呢推出特别节目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来精选出20首动听的金曲，推荐人包括像郎朗、叶乔波、蔡国庆、春妮啊，还有歌手王俊凯、郑云龙、朱一龙、常石磊等等，可以说是名家荟萃、群星云集，用心动的歌声来唱出咱们共同热爱的北京城啊！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优秀作品国庆特辑将在咱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各个广播频率轮流播出，您听就是了。这天过得非常快啊，十一假期的第一天，还有很多体育消息呢，这个是层出不穷啊，很多的事儿都在发生。比如说今天呢，是咱北京市体育局主办的2021年奔跑吧少年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集训营，即京津冀藏江啊，藏江就西藏和新疆赛事活动的开幕式成功举办。来的人挺多的，包括像天津、北京啊，这个河北、新疆的6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据说气宇轩昂的走进了活动的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开场鼓的表演，拉开了这次活动的序幕。北京市体育局副局长石峰华宣布，活动开幕为期7天的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集训营呢，也正式开始了。那么这次这个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啊，也是事关体育事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咱北京市体育局呢，始终高度重视啊，不断的创新方法和途径。从2017年以来呢，咱市体育局开始探索集训营这一模式，来按照这个先竞赛选拔，再集中演训练，再竞赛检验的思路，每年组织3大球啊，包括田径、游泳和其他15个重点项目。选拔部分呢，在比赛中表现这个比较优异的、有培养前途的青少年的苗子呀，集中时间来开展集训，重点通过高水平教练的指导来巩固技术，来突破瓶颈，来帮助实现飞跃。那么，举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集训营暨京津冀藏江赛事活动，目的呢，就是遵循中央部署和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来响应国家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落实对口支援新疆、西藏的有关要求，发挥双奥城市的优势，来着眼体育强势的愿景，充分利用北京一流体育师资的力量，持续加强全市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和基层各项目教练员的培训，推动青少年运动员的竞技水平、教练员业务能力的双提高，着力来解决后备人才不足的问题，来带动全市青少年体育工作的全面提升，进一步夯实首都体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力争在新周期新阶段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这就是咱北京2021年奔跑吧少年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集训营暨京津冀江藏赛事活动顺利开幕的消息，发生在咱身边的事儿，听着很有意思。除了这之外呢，就还有，哎，这个说国家队的时候呢，大家也得关注着啊。虽然说10月7号晚上11点的比赛的话，可能有朋友说了太晚了，8号就要上班了，我不一定看，但是我相信看的朋友还是挺多的，因为毕竟是咱国家队的比赛，承载的是国家队的荣誉。那么之前呢，国家队也是积极寻找热身的一些这个机会啊。那么国足呢，跟叙利亚队的一场热身比赛的话，是按照既定的计划，就是在昨天进行。张玉宁在上场比赛为国足破门成功啊！叙利亚队呢，这个他进球球员叫做乌尔莫尔啊，这个两队最终是1-1战成平手。这场比赛里边，像蒋光太就是这规划球员嘛，还有像吴曦啊、朱晨杰啊、张稀哲啊，包括像郭天宇啊，都是登场亮相啊。无论是从老球员、规划球员，包括像新球员郭天宇这样的话，全都是上场来表现了一下。那据之前的媒体的这个介绍说的，叙利亚很多核心球员都没有参与到这次热身赛当中，不在一个小组啊，所以说叙利亚队也没有倾尽全力。但热身赛呢，毕竟在进行，而且就李铁来说的话，他也希望能够找到不同的对手来进行比赛的热身。这对于国足呢，来备战12强，在接下来对着越南队的比赛还是有一定的实际意义的。而且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裁判组来执法。来执裁。那这场比赛的话，这是在对着越南队比赛之前呢，一场非常难得的热身比赛。但热身比赛嘛，就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主要还是三个字儿：找状态。另外就是关注一下女篮，女篮是应该在咱们3大球项目当中呢，跟女排啊一样是值得大家期待的一个运动的这个运动队吧。昨天晚上呢，进行了女篮亚洲杯的半决赛的附加赛。韩国女篮是战胜了中国台北女篮，成为了中国女篮半决赛的对手。 10月2号，就是明天啊，中国女篮呢就会迎战韩国女篮了啊。双方的比赛时间呢是在北京时间明天下午的5点钟啊，这是咱们日常当中呢这个金戈铁马直播的时间。但是因为在十一假期期间呢，咱们时间做了调整，所以说明天下午5点钟呢，咱这个金戈铁马的这个时间呢是不直播了啊。咱们明天直播的时间呢跟今天一样，还是从6点钟开始。那明天呢，中国女篮将会跟韩国女篮呢进行一场比赛，这是亚洲杯的这个一场比赛。有一点就是要提示啊，上一次两队交手呢是在东京奥运会的资格赛，中国女篮当时是咱们是40分，这优势非常明显来战胜了韩国女篮。那么另外一场半决赛呢，应该是在明天的晚上9点钟，这也是在北京时间明天晚上9点钟，进行亚洲杯的半决赛，对阵双方呢是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肖浪子。龚小斌，这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应该是在山东队，这是应该是这个铁帽子王，铁帽子王就是在山东啊，他应该执教的时间非常长，而且几乎就没有什么变化。肖王浪子嘛，但是现在所谓铁打的俱乐部啊，这个流水的主教练也发生了变化，就是在 CBA 新赛季即将开始之际啊，今天10月1号还有15天，10月16号新赛季 CBA 就要开始了。山东队发生了一些人事的变动，这是很突然的一件事情。龚小斌啊，不再担任球队的主教练，新赛季将离开山东队。那么顶替他担任主教练职务的是叫徐长锁。徐长锁啊，这个名字听起来的话确实很陌生。他在之前呢，据说是担任青岛青年队的主教练。青岛青年队的主教练，就是虽然都在山东省内吧，但是青岛也有男篮，山东省也有男篮。这应该既是同省的兄弟，同时又是竞争对手。那么山东男篮的总经理呢有了新的人选，就是前中国男篮的主教练龚鲁明，龚指导啊，龚指导的也是咱们应该说中国篮球的名宿了啊。那昨天有消息说呢，山东队集训结束的时候呢，丁宇航出现在了球队，新赛季有可能复出。就是前段时间大家也都了解到了，这龚小斌龚指导跟丁宇航小丁之间的关系呢并不是特别的融洽。当然中间呢还是有这个虽然作为经纪人的一些作用。那么新的赛季当中呢，这个主教练换人了，但小丁复出了，您瞧有点意思，有点意思。还有就是流川星，因为来来往往啊，很多球员的话呢就有自己的一些人生的选择。流川星和周琦都要到这个 NBL， 就是澳大利亚那边的这个发展联盟去打比赛了。报道说呢，流川星个人的签证已经是办理完成了啊，将在最近前往澳大利亚的这个球队去集结。流川星呢今天休赛期呢也成为了自由球员，之后呢没有和青岛队续约，选择去到这个海外联赛发展，最终选择的就是布里斯班子弹队啊，这是 NBL 的一支球队，和周琦一起来登陆新赛季的澳大利亚的 NBL 联赛。报道说流川星呢目前签证手续办理完成之后呢，还没有确定具体的赴澳大利亚的时间，但是今后啊，在澳大利亚的 NBL 的联赛当中肯定会出现他的身影，也会关注一下这些球员吧。在前段时间呢，咱们的这个包括早上的雄鸡啊，包括晚上的金哥啊，还有咱们体坛夜话节目里面，都对中国球员呢到海外联赛去打球呢做了这种现象级的探讨，也是希望啊这些球员能够在今后的职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为咱们中国篮球来争光吧。另外呢，就是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在欧协杯的一场比赛里面，这是来自国际足球方面，替补上场的凯恩上演了帽子戏法，帮助热刺5-1大胜索洛文尼亚的穆拉队。最近热刺的成绩呢不咋地，不怎么样，北伦敦德比输给了阿森纳，球队呢在英超是遭遇到3连败。那这次对阵实力比较弱的穆拉队，凯恩和孙兴民呢是轮换登场，但是没有首发。凯恩呢这个赛季呢在英超的6轮比赛里面，这是目前还没有进球啊，这个状态不怎么样，作为前锋球员来说应该是不称职，但是在联赛杯和欧协杯已经进了不少球了啊。之前呢这个欧协杯对费雷拉曾经的梅卡尔度，联赛杯对狼队呢也是有进球。那这场比赛呢在首发阵容方面呢，像孙兴民啊，包括像这个凯恩都没有首发，那么首发球员还是值得关注的，包括守门员是格里尼啊，另外呢，在后卫线上是多尔蒂、罗梅罗、罗登和雷吉隆。81分钟呢是被埃莫森换下。另外呢，这个首发的球员的在后这中场球员分别是阿里、斯基普、温克斯、 洛塞尔索和斯卡利特，而前锋线上是希尔，这是伯莱恩希尔。那么在前锋线上这样一个人员的变化，那么对于热刺来说的话呢，欧协杯看来也不是特别的重视啊，希望借此机会呢来锻炼一下自己的后备球员。这场比赛呢，应该对于凯恩来说呢是一个休息的很难得的机会啊，希望呢球员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呢，把所有的精力还是恢复到联赛当中。另外呢，就是来自排球方面啊，足篮排按照顺序来说呢，排球方面呢是今年的这个赛程已经确定啊，这是对于明年的男排世锦赛的第一阶段小组赛有一个最终的抽签的结果。24支参赛队呢会分成6个小组进行单循环的较量，获得各组前两名和成绩最好的4个小组第三名将会进入到第二阶段16强的复赛。根据抽签的规则呢，东道主俄罗斯代表团呢进入到 A 组的一号签位，那其他的世界排名最高的5支球队，包括像巴西、波兰、法国、意大利、阿根廷，分别进入到 B、C、D、E、F 组5个小组的一号签位。那剩余的18支参赛队呢，按照世界排名是分为3个档次，每档6支球队进行抽签，分别进入到6个小组。那但是这次抽签仪式的嘉宾呢，也是一些排坛的速将，可能对于很多喜爱排球比赛的朋友来说的话呢，可能对他们是耳熟能详的，包括像加莫娃、索科洛娃、格尔比奇，还有赫斯特等等。那么明年的世界男排锦标赛的24强的分组情况是这样的，那先来介绍一下咱们中国队所在的 E 小组当中，对手是意大利、加拿大和土耳其。那么根据目前的世界排名，意大利呢是排在第5位，加拿大排在12位，土耳其排在18位。A 小组当中的球队包括俄罗斯代表团，包括塞尔维亚、突尼斯和波多黎各。那么 B 组当中呢是巴西、日本、古巴和卡塔尔。C 组是波兰、美国、墨西哥、保加利亚。D 组呢是法国、斯洛文尼亚、德国和喀麦隆。F 小组呢是阿根廷、伊朗、荷兰和埃及。那对于中国男排来说呢，其实就像大家所说的，中国男排一直以来的这个存在感啊非常低，但是能够在男排世锦赛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单项锦标赛当中亮相就非常不错了，尤其在世界锦标赛当中能够这个跟对手进行这种含金量十足的比赛，对于球队来说能够获得锻炼，能够在比赛当中来体现出自己的价值，对男排来说已经是非常的重要了。再来说一下费德勒吧，这个假期当中呢不容易啊，费德勒飞天王也4张了啊，这4张左右的话，这费德勒在最近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也有一种表示说不想虐待自己的身体。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啊，它是一个单项，而且呢强度非常大，一年四季的也是靠积分来获取奖金、获得排名，来挣钱嘛，不容易。那么40岁左右的费德勒，这个比赛太多的话，对身体来说也是一大挑战。他也对媒体表示不想虐待自己的身体，一旦觉得应该做出退役的选择的话，他就会做出挂牌的决定。听起来还是让人有些唏嘘感叹啊。费德勒呢是2020年去年接受了2次膝关节的手术啊，今年3月份呢是短暂复出，之后呢8月份第3次上了手术台。他说就像这个运动员一样，说你会知道什么时候是正确的。他说我不会成为一个只是因为我想坚持下去而坚持下去的人。你看这话说的特别有哲理。他说我不会成为一个只是因为我想坚持下去而坚持下去的人。球迷对我来说呢意味着很多，他说但是我不想滥用我自己的身体。费德勒说了，说我想去现场去看 NBA 啊、NHL 啊和 NFL 的决赛，就是包括像冰球啊、橄榄球的这样的精彩的比赛。他说我还想去东京玩，还有就是我带着孩子们去游览世界上最漂亮的公园，然后可以去滑雪、滑雪板以及去这个潜水等等，就是他想做的事儿特别多，而且呢很多都是围绕着家庭。目前呢正在恢复期的费德勒呢正在这个调整自己的生活，他还重申说自己不会急于复出，他说任何事儿都不能急，所以说他说我实际上处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我认为最糟糕的已经过去了。他说我现在不想急于求成，这也是为了我的生活，我想确保我以后能够做自己想做的一切。我觉得对一个人来说，对于一个在社会上生存的人来说的话，能够这个确保我以后能做自己想做的一切，听起来似乎是一种奢望，但是也不是不可能实现。 另外呢，再来看一下网球方面的这个圣迭戈的公开赛啊，这是今年的 ATP 250啊，就是国际男子网球选手协会的250，这是积分的意思。250积分赛圣迭戈公开赛男单第二轮的比赛呢，今天上午呢是结束了一场比赛。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安迪穆雷啊，就是这个所谓的英国天才少年，现在已经不是少年了，也三十三张左右了啊。5-7、4-6输给了赛会的二号种子鲁德之后，无缘男单的八强。鲁德的四分之一决赛呢，将和赛会的九号种子意大利的索内戈隔网而战。说一下穆雷吧，第一轮比赛呢，第一轮是用了70分钟就以6-3、6-2两盘淘汰了幸运落败者库德拉。和穆雷呢争夺一个八强席位的这位现世界排名第10的鲁德，作为赛会的二号种子，第一轮是轮空的。那这场比赛呢，他是这个面对穆雷呢也是这个赛季第八次，应该第三次啊和世界排名前10的球员交手，之前两场比赛呢都是以落败而收场。那么具体到这场比赛的第一盘，穆雷在第三局的率先破发，取得了3-1的优势的开局。不过鲁德呢在第6局完成了回破，并且在第12局再次破掉穆雷的发球局，从而以7-5逆转拿下了第一盘胜利。第二盘比赛呢，鲁德是一鼓作气以3-0开场，在盘末阶段啊，双方进入到了互破的模式。随着第10局穆雷在这一盘的第三个发球局被鲁德破发之后，穆雷呢也是以4-6的比分再输一盘，从而连输两盘败给鲁德，无缘男单的八强。那做稍作调整以后呢，安迪穆雷呢将会出战的就是 ATP 1000印第安威尔斯的比赛啊，这个比赛的积分更高一些，所以说希望他的状态能够调整到最好。对于1000赛来说，那么职业球员还是靠积分来给自己这一年赢得更多的商业赞助的机会。那么维拉杜卡努之后呢，这也是继拉杜卡努以后呢，安迪穆雷呢和克里斯特尔斯呢获得了2021年印第安纳维尔斯这个比赛的派出的外卡。穆雷呢从06年第一次亮相印第安纳维尔斯比赛开始呢，今年应该是他第13次参加比赛。之前呢在这项比赛的最好成绩是09年的决赛，当时呢他在决赛中的是输给了纳达尔，并且在2017年从那一年开始，穆雷呢是再次没有报名参加印第安纳维尔斯的比赛，所以对于他来说，参加这个比赛的话，应该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那这次算是一次回归吧。啊，除了安迪穆雷之外呢，三位本土选手像布鲁克斯比呀、索克呀，还有斯瓦达，以及丹麦的新星鲁内，也都收到了外卡。在女单方面，继着拉杜卡努以后啊，克里斯特尔斯呢获得了赛事的外卡。那么所谓克妈啊，就是已经是妈妈级的选手了，克里斯特尔斯以前的小克，现在所谓的老克了。在芝加哥站呢迎来了自己的又一次的复出，但无论女单还是女双呢，应该说都是一轮游了啊，这个成绩不是很理想。另外像雅克莫啊、克鲁格呀、包括像刘静文呐、麦克纳利啊，这些选手都是收获了外卡来参加了这次比赛。那么体育消息呢，咱们在第一部分分享了很多内容，咱们第二阶段呢继续金戈铁马。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长城内外， 北国风光如画， 双奥之城，舞动冰雪节拍。 9月18日起到明年3月，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京津冀之声、外语广播、听听 FM 和广播新媒体矩阵联合推出冬奥的脚步大型融媒体系列报道，敬请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伦。北京冬奥会进行7个大项的比赛，分别是滑雪、滑冰、雪车、雪橇、冰球、冰壶和冬季两项，将产生109枚金牌，比上届冬奥会增加了7枚。继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两个7年之后，让我们一起相约2022。 好了，现在18:31，欢迎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金戈铁马，我是孟群。今天是11假期的第一天，还是要祝您假期快乐。晨晨也特别提示啊，在微博里边，晨晨爱体育爱生活说了，这个不是11点啊，不是11点，说亚足联官网显示了国足对越南比赛开球时间延后至了10月8号凌晨的1点钟。那国足对沙特的同样延后到了10月13号1点钟开始，这比赛真是变来变去的。在十一期间的话呢，咱们的这个体育赛事的还在进行，所以说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喜欢体育啊，把体育当作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说的话，咱们还是要在节目里边呢给大家应该介绍更多的体育赛事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希望呢在这个假期期间吧，大家能够通过体育呢来丰富自己的生活啊！毕竟呢，这段时间您说要出门去玩，最多也就是在郊外去转一转，陪家人去度过7天的这个假期的时间。但是呢，日常的话还是要观看一些体育比赛，是吧？这个小长假的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除了出门去欣赏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宅家里去看一些精彩的比赛呢，也是有很多这个资深体育迷的选择吧。国庆期间啊，这个赛事呢，应该说还是非常丰富的啊。虽然说每年的话10月份都应该有中网的比赛，今年没有，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比赛，包括10月7号咱们对阵越南队的比赛，这也是咱们世预赛12强赛的非常关键的一场赛事。另外还有欧洲5大联赛有多场天王山的激战，再有就是中国羽毛球队冲击第12个苏迪曼杯的比赛，这也是咱们的混合团体赛。再有就是中国女篮呢也是志在拿回亚洲冠军的奖杯啊，刚才已经介绍了这个女篮亚洲杯的比赛，所以说精彩赛事让大家还是目不暇接啊！体育迷也是，这个应该在假期当中，咱们是非常幸福的。今天国庆节呢是这个观赛赛事节啊，给您做一下介绍。比如说10月7号晚上的23点，就是这个比赛时间的话，我就不爱跟您较劲，晨晨，就是10月7号晚上23点，这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吗？中国对越南的比赛时间已经定了，对吧？转播就在央视5套。对于很多铁杆球迷来说，这个时间的话已经是说得非常清楚了。国庆期间呢，应该是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场比赛了，因为足球就是世界第一大运动，关注度非常高，它没有什么太多的门槛，大家呢也都在期待着咱们的国足能够为足球迷吧能够来争光啊。自然呢，国足在第三方中立主场的阿联酋沙加的比赛的难度是非常大的，迎战越南队的前景呢并不是很美妙，但是困难依然要去克服，对吧？因为这是2022卡塔尔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 B 组的第3轮小组比赛，对咱们来说是不容有失的。因为之前咱们已经输给了澳大利亚，输给了日本，2连败了。那只有战胜这个越南队，实力相对来说跟咱们非常接近这支球队的话，李铁执教的国足才能够确保能活着。如果说10年前的国足战胜越南队，基本就是3个手指啊，这个指天捏天罗啊。就是这是一个形容啊。那10年之后呢，哎呀，这个情况就发生很多变化，但是咱们的这种期望是不能够降低的，而且对国足的要求也是不能降低。而且目前呢，年轻队员欲望不足啊，实力不够啊，怎么办呢？那也没有办法，只能靠老将去支撑了，这是一个行业的没落呀。 当然目前国足的排名呢，世界第75位，越南队的世界排名第95位。实力方面呢，咱们是略微占据优势吧。从排名方面的话，咱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啊。另外就是大家所期待经常给人添堵的中国足球，这次国庆节是不是能够豪气一次啊，能够让大家舒心一次啊。大过节的啊，远在异国他乡，这些足球人不容易，也希望用一场胜利来给祖国献礼。咱球迷也希望假期最后一天能看一场好球，第二天10月8号转天咱们能够以一个高兴的心情去上班等等，特别期待啊。再有就是五大联赛，不老说这个欧洲足球吗？晨晨您老较劲吗？是不是英超利物浦对曼城的比赛你知道什么时候吗？10月3号的晚上11点半，这是北京时间。因为国庆期间啊，欧洲五大联赛的这个比赛是不停的，其中呢还是以英超利物浦对阵曼联这个巅峰对决的话，对于英超球迷来说的话是最值得期待。因为过去三个赛季，曼城、利物浦是英超联赛争冠的主旋律啊，一起为全世界球迷放弃了很多的这个焦点的比赛，所谓的足球盛宴。两队目前呢是分别排在英超积分榜的前2名啊，这一次的所谓天王山之战肯定会上演火星撞地球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对决，也会对英超的争冠形势呢产生一定的影响啊。利物浦目前呢是占据优势的啊，但是双方最近的10次交手啊，利物浦是4胜2平4负，没优势。相比曼城来说，曼城的这个板凳深度那是没有人可以比的。利物浦的优势是什么呢？当然有自己的优势，前场三叉戟。尤其是萨拉赫，虽然是埃及队的前锋，但是在俱乐部里边那就是这个中流砥柱，目前已经是在英超开赛之后几轮比赛打进5个球，状态火热，能不能进球这也是这场英超比赛的当中的一大看点。除了英超之外呢，当然咱们还要关注一下西甲。五大联赛当中呢，应该说贴近性最强的就是西甲的比赛。咱们唯一效力欧洲五大联赛的吴磊，对，就是这个村里人啊，有望代表西班牙人队的迎战皇马。之前呢，乌磊曾经代表西班牙人队呢，来这个曾经啊攻破过巴塞罗那的球门，但是现在的巴塞罗那跟以往的巴塞罗那那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没有可比性。这次乌磊能不能再演好戏，能不能对阵皇马的时候乌磊有进球，那也不是没有可能啊啊！这场比赛呢是10月3号。10月3号的22点15分，这是咱北京时间就要进行的比赛。吴磊只要登场对阵皇马的话，那肯定就能吸引球迷的眼光。因为对于吴磊来说，最近这段时间的，他能不能上场比赛，能不能首发，这是最大的看点。那么只要上场，我觉得就 OK 了。再有呢，就是意甲会上演所谓的都灵德比啊，就是斑马军团尤文图斯在失去 C 罗之后呢，他们这种表现的话。应该说还是，有点低迷啊。跟同城死敌都灵队来说，这种比赛的话，看点十足吧。德比战呢，从来只会留下所谓的经典啊。当然，尤文图斯对阵都灵队的比赛的话，依然如此。德甲的南大王拜仁啊，对阵法兰克福，这也是这轮德甲联赛当中呢，在十一国庆期间奉献给大家的一场这个足球大戏。再有就是法国的。这个新王梅西代表大巴黎将会客场远征雷恩。以往的法甲联赛的话，这个在五大联赛当中，他们的这种曝光度啊，生存的这种关注度应该是最低的。但是因为梅西去了大巴黎，所以说法甲联赛的关注度一下如火箭般的蹿升，也都是值得期盼的好球。就是这轮比赛当中的大巴黎客场远征雷恩情况将会怎么样，还是看梅西是否能够上场比赛。再有就是10月7号、8号呢，欧国联的半决赛呢也要开打了。像欧洲杯的冠军啊，已经37场不败的意大利队将会迎战的是宿敌西班牙队。另一场半决赛呢是由比利时队呢迎战的法国队。对咱们全世界的足球迷来说吧，这个国庆节呢应该说是好球不断，就怕精力不够，不能看所有的直播，都看全了，那也是一件挺辛苦的事儿。再有呢，就是咱们自己的比赛，羽毛球啊，羽毛球、乒乓球是咱们的优势项目啊。比赛呢，就是苏迪曼杯。苏迪曼杯呢，比赛时间呢，应该是十月这个横跨啊，咱们的国庆假期。疫情之下吧，中国奥运冠军们结束全运会比赛以后呢，大多数选择的是放假休息啊。毕竟呢，出国比赛呢，意味着什么呢？对了，意味着回国以后要隔离呀，时间成本太高了。那中国羽毛球国家队队员们呢，是没有休息的。直接到了芬兰的万塔来参加第17届 苏迪曼杯羽毛球赛，运动员们呢将向第十二个苏迪曼杯发起冲击。哎，听起来的话就是那么的给力。苏迪曼杯呢又被称作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1989年啊就开始这个比赛了啊，这个是元年啊，就是苏迪曼杯的元年，1989年，两年一届，奇数年举行。苏迪曼杯和汤姆斯杯还有尤伯杯并称为世界羽毛球的三大杯。目前呢，中国羽毛球队是11次苏迪曼杯的冠军，以这样的一个成绩是傲视群雄。其中在2005年到2015年10年时间，咱们已经实现了史无前例的6连冠啊，这个成绩还是值得骄傲的。另外呢，就是中国女篮啊，刚才已经介绍了中国女篮的这个亚洲杯半决赛的成绩。那同样呢，在这个约旦安曼来征战国际篮联女篮亚洲杯的第一届别的比赛，在奥运会遭遇到非常遗憾的啊，女篮的像什么呢？这个因为咱们输给了塞尔维亚嘛，那么应该是亚洲杯已经杀入4强了，还是值得期待的啊，确保拿到明年世界杯的门票，这是咱们杀入四强应该说一个最直接的目标。那接下来呢，中国女篮将向老对手日本队发起冲击。这个比赛呢是在10月3号晚上的8点，这是北京时间10月3号晚上的8点。那么中国女篮将在这个决赛里面交出答卷。那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接下来比赛的这个前景怎么样？我们想，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相信许利民、许指导，包括咱们的双塔啊、李月汝啊、韩旭啊，在篮下的统治能力。面对日本队，咱们还是有优势的。那么还是希望咱们的队员在成绩方面给大家带来信心，也希望最终在职业赛场当中，咱们的女篮作为三大球的应该是扛鼎之队吧啊，因为呢在三大球当中呢，女排在今年的冬季奥运会当中呢已经是折戟沉沙了，那女篮应该是成绩最好的三大球的项目，希望在这次亚洲杯当中能够不负众望。哎呀，看到咱们在聊天室里面，大家就聊得特别热闹啊！就是有的时候一个人忙活的话，跟俩人忙活不一样。一个人忙活的话呢，就既得跟大家聊点干货啊，实际的东西，还得跟大家进行互动啊，同时还得加庭点赞，这满足所有人的要求的话不容易。我就像一个服务员啊，上菜的时候呢，这边喊哎，赶快给我们上菜，那边喊了哎，我这菜点了以后还没上，这个要求都是不一样的，总得满足大家所有的要求，这是我们干的工作。家里人都来了，看着这么高兴，都陪着，只要您陪着，我心里就热热乎乎的啊。这个大脚青叔叔说了，我看今年这么一折腾，明年中超要悬了。您说这段时间，这个怎么说呢？赛会制的比赛，让大家看了已经基本就习惯了，但是总觉得心里边还是不踏实。赛会制比赛呢，就是不得已为之的这样一个赛制。那中超呢，也是进行了这疫情之后的，应该从2020年到2021年也进行这么长时间了，总是被这个弄得支离破碎啊，所以说大家已经习惯了。希望啊，咱们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希望中超明年继续能够像 CBA 一样给大家带来信心。CBA 已经赛程定了，而且呢赛制也定了，好的比赛吧，希望满足咱们体育迷所有的对于体育比赛的愿望啊。另外呢，这个我看俏说了。这个卡帅人家也挣的是盆满钵满了，回国了啊！这消息啊，昨天给大家已经说了，就是广州恒大那边跟卡帅已经解约了。没有办法啊，这是人家到了中国之后呢，人家给咱们体育的赛事也是做了很多的贡献。咱们呢，就是就像咱们所说的这个举起啊，举起，咱必须要举起，对，有里有面。人家来了以后给咱们做贡献，咱们就对人家好一点，是吧？人家已经是给中国足球带了一些先进的理念，咱也别不承认，人家是作为曾经夺冠的意大利队的队长，那卡纳瓦罗人家是有水平的，来了以后对中国足球人家挣钱是应该的，人家给咱们做贡献那是附加的啊。这个看孤身走我路，包括我叫熟吗啊， 些朋友都来了，都来了啊！感谢大家啊！阿昭也说了，从早上到晚上，每天都会有同事陪着您啊。在11月1号到7号这七天的时间，咱们在国庆节期间每天都有同事陪着您。明天应该是慧凡，啊，后天应该是林苑，4号开始，我别都说了，您就等着吧。反正早上8点到9点一个小时的雄鸡唱晓，晚上6点到7点一个小时的金戈铁马，我们都在直播，都会有人陪着您，跟您一起来度过十一假期这段时间的体育直播时间。另外呢，今天早晨节目里边也给您说了关于这个中甲的比赛啊，北理工方面的赛事啊。今天早晨呢，这个李维呢也发来了报道。咱晚上的话，还是跟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毕竟呢，这也是咱们北京体育自己的事儿啊。北理工，作为一支学生军啊，曾经呢，在这个中甲的序列当中啊，我觉得北理工呢是有它存在的价值，而且这个现象呢，特别是这个值得去探讨的，因为毕竟呢。作为一支学生军，一直在坚持，一直在咱们的这个体育比赛里面呢，有他们自己存在的价值。那么，在这次的中甲联赛的最近一轮赛事当中，北理工是0-1，是输给了四川九牛。那对于这支球队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希望呢，在中甲序列当中继续看到咱们学生军呢继续去进行着这种职业性的比赛。虽然他们在生存方面呢遇到了一些困难，虽然他们在赛场方面的坚持依然不那么乐观，但是他们在这个中甲序列当中所取得的成绩，目前他们所取得的经验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探讨的价值，而且呢在整个的生存空间方面，希望他们能够带给大家更多的足球方面的启示。那么这轮比赛的赛况还是听我们的记者李维和大家做一下详细的介绍。 面对中甲联赛排名中游的四川九牛，积分垫底的北京理工和对手抗衡了83分钟，最终还是0-1输了球，遭遇了中甲联赛的5连败，而且球队已经9轮没有收获进球了。两队之前的第一次交锋，北理工就以0-1小负，所以再次交手，球队希望可以在对手身上拿到积分。比赛开始之后，四川九牛的攻势更盛，不断威胁北理工的球门，好在理工的后防稳固，一直没有失球。不过百密一疏，第83分钟，北理工的后卫解围冒顶，四川队的魏敬宗推射破门。随后的比赛，北理工也有机会，但始终没有形成进球。赛后，北理工的主教练于飞说：“球员已经尽了100%的努力，但没有收获一个积分，还是有些遗憾。” 今天这个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守，我觉得队员们都很统一，确实是已经这个拿出我们这个100%的这个力量了。但足球就这样，确实是这个还是这个细节决定成败。从开场第一分钟到最后，我觉得队员们做的都非常好，丢球以后没有放弃，然后拼到最后也创造出机会，这没有把握住。 当然球队那个失球也暴露了老问题，于飞坦言大家确实在能力上和中甲的其他对手有一定的差距。 这个丢球我觉得还是细节吧，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就是场上可能都会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希望这个一个人犯错误，希望另一个人去弥补。今天可能是连续出现一些比较小的这些错误，然后导致最后失分。中乙联赛可能有机会对方打不进，而到了中甲联赛更高的平台，可能是我们做的都很好，对方都能创造出这个得分机会。 中甲联赛第三阶段还剩最后一轮，下周一北理工将对阵陕西队。 那希望咱们的学生军啊，希望咱们北理工队呢能够在下一轮比赛里边能够取得好的成绩。这对于咱们的球队来说的话呢，还是有应该有自己的追求啊。另外呢，再来关注一下国际足球方面的，葡萄牙国家队的官网呢今天公布了最新一期24人的大名单啊，像 C 罗，包括是 B 费啊，这些核心球员呢全都入选了。葡萄牙国家队呢10月9号将会面对卡塔尔队，这也是这个2022年世界杯的东道主啊。10月12号呢，葡萄牙队将会迎战卢森堡，但 葡萄牙队还是因为 C 罗啊，因为必废，所以大家呢对这支球队呢关注度非常高。毕竟呢在欧洲杯呢，毕竟在这个欧洲杯啊也是夺得过冠军。像门将方面呢是来自法国里昂的洛佩斯，入选当中的这个球员还包括来自波尔图的科斯塔，还有来自罗马的帕特里西奥。后卫线当中呢是来自曼城的坎塞洛，来自曼联的达洛特，来自格拉纳达，这是西甲联赛垫底的球队的杜瓦尔特，还有来自波尔图的佩佩，来自曼城的迪亚斯，来自大巴黎的门德斯和来自多特的格雷罗。中场方面分别是来自大巴黎的佩雷拉啊，葡萄牙体育队的帕里尼亚，同时还有他的队友努内斯啊，这是俱乐部队的队友努内斯，也是国家队的队友。来自西甲皇家贝蒂斯的卡瓦略，来自英超狼队的内维斯，来自曼联的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就是必费啊，还有来自本菲卡的马里奥和狼队的穆蒂尼奥。前锋线上分别除了 C 罗之外，还有来自这个曼城的席尔瓦啊，这是伯纳多席尔瓦，来自莱比锡的安德烈席尔瓦和来自巴伦西亚的格德斯，来自利物浦的若塔以及来自本菲卡的拉法席尔瓦啊，这席尔瓦太多了，这个席尔瓦加，席尔瓦加。那再有呢，就是关注一下这个苏联曼杯啊，这个很多朋友呢都在关注的，咱们中国羽毛球队呢正在进行的比赛，中国队丹麦队的比赛呢，今天是正在进行过程当中啊，这是一个应该是实时进行的比赛。那至于中国队，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这次苏联曼杯呢，这个也是检验咱们一个整体实力的这样一个机会。它是一个混合团体赛。那么今天早上节目呢，给大家介绍了咱们的男双的比赛的话，因为男双项目当中除了双塔之外的其他的选手的话并不是特别给力。那么这次比赛里面是由何继廷和周浩东来出战。何继廷和周浩东面对的是拉斯姆森和瑟高啊，这是对阵丹麦队的这对组合。那么目前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在前两局的比赛呢，咱们第一局是这个1-2，第二局是2-1，那么第三局是0-1。目前呢这个在苏宁曼杯中国队对丹麦队的这场比赛里面呢，现在总比分战成的是1-1。那对于中国羽毛球队来说，这次苏宁曼杯应该说所谓的拖后腿的也就是咱们的男双项目。因为面对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泰国队的时候啊，当时凭借女运动员的发挥，咱们是3-2险胜，3战3胜啊，排小组第一，是晋级淘汰赛。从那场比赛的过程来看，国羽呢在男单男双这两场比赛中都是输给了泰国选手，也暴露出目前所面临的问题，就是男单和男双这两个项目当中缺乏具有在世界羽坛具有统治力的球员。那么今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呢，陈龙是输给了安塞龙啊。那场比赛的话，在赛前其实我也是这个跟这个董炯啊做了一个私下的沟通，他也提到这场比赛，其实你说这就是世界冠军，这就是高水平的选手对这比赛的判断。他说的这个陈龙很难去战胜安塞龙，因为他的技术特点、慢热的特点，在这种关键的比赛的话，他并不看好陈龙，结果确实输给了安塞龙。那么在中泰之战，就是回到了苏联曼杯的比赛里面，施宇奇是0-2，当时输给了泰国的维迪萨恩，说明什么呢？说明施宇奇在国际网羽坛的高手对决当中呢，也不能占据上风，就是高手啊，这一流高手之间所谓相差无几，就差那么一点点，这一点点就决定最终的成绩。应该说他不具有当年林丹的统治力啊，所以说就是比赛让人放心不下。另外就是男双呢，双塔组合就是李俊和刘雨辰，在李俊慧刘雨辰在东京奥运会决赛里面不是输了吗？当时大家对他们还是非常期望的，但是今天早上节目里也说了，刘雨辰呢要做一个髋关节的手术，因为伤病是很多职业运动员无法跨越的一座大山。两人这次呢没有随队出征苏联曼杯的比赛啊，今后呢两人还能不能再继续搭档啊，现在也不太好说。那这次国羽呢是派出了何继廷、谭强来出战苏联曼杯。这个项目呢本来啊就是国羽在国际大赛中应该说男双是最弱的一项。没能晋级奥运会的这对选手啊，大赛经验呢，说实在的也差了点啊，所以说，1-2输给泰国的乔木考和凯德伦，这个比赛结果呢，也不是什么大的意外。那么男子项目呢是丢掉两盘的比赛，而且泰国队呢只能算是国际羽坛的所谓的一流队伍啊，不能算顶尖，只能算一流，不能算顶尖。那这样的结果呢，也肯定是很多羽毛球迷是不满意的。那后面的比赛，包括今天对丹麦的比赛。那么男单男双肯定是中国队的软肋啊！这样一看呢，国羽想杀入到决赛，甚至最终苏宁曼杯夺冠，首先要确保的就是在其他的 所谓的其他三个项目当中啊，能不能保持这种必胜的态势，不然的话就会面临被淘汰的危险，这绝不是危言耸听。阿昭呢，在聊天室里说了，这小石头一直没有练成擎天柱啊，就大家对他期待非常高，但是呢，石宇奇你说有一段时间是受伤啊，这个受伤的话，对于很多职业运动员来说呢，是这个有的时候啊，他可能是实时存在的，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在找理由啊，可能就是一个所谓的遮羞布，能不能在自己的专项当中，这个最终的结果是如大家所期待那样的话，能够承担一定的责任，我觉得对于职业运动员来说，他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啊。希望吧，只能是一个希望，石宇奇能够早日崛起啊。林公子也说了，恒大在三四线城市的项目，明确表示2到3年内不可能交付啊。大家还在关注着恒大的前景呢。是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可以探讨的事情太多了。恒大也是现象之一，曾经给中国足球带来过辉煌，带来过成绩，曾经让咱们站在了亚洲的巅峰。啊，当然是指着俱乐部队啊，但最终给大家留下了什么，给中国足球留下了什么，这是一个现象及探讨的话题。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听听 FM 聊天室，还有咱们的这个微信微博里面啊，很多好朋友呢还在咱们的假期期间持续来关注和参与到节目里面，非常感谢大家啊，一起来分享一下6645。这说到是工体了，这个今儿早晨我跟您说啊，我是打这个顺风车来的，开车那个老哥那就是在工体负责保卫的，跟我介绍了一下工体的情况。今年年底啊，工体就封顶了。今天不是10月1号吗？到年底工体就封顶了，明年就交付使用了。目的就是2023年的亚洲杯。别着急，工体是应该有一个大的一个大变样啊！真的，工体。新的工体展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肯定会非常让人开心的。得了，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关注，我是孟群，再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孟群。首先祝您国庆节快乐。今天白天晴朗持续在线，能见度非常不错，很适合外出郊游。从夜间开始呢，北京开启了雨水模式，今天夜间有小雨来袭扰，明天也将会出现小雨天气，最高气温在22度上下。提醒您根据天气变化合理安排假期出行。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出现，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阴有小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2度。明天晨练或上班时的天气情况，阴有小雨，偏北风12级，气温在16度到18度。明天有小雨天气，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5级，适合穿着单衣类服装。明天紫外线照射强度是2级弱，外出的话可以采取适当防护措施。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国庆假期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